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在这个时间呢，我想杀了空师一下先啊。咁啊，空师，你觉得生活快唔快乐啊？ OK 噶，我觉得虽然好忙，但系里边瞓觉嘅时候，我都觉得啊，做好多嘢，今日唔错，唔错。 系，即系你觉得生活得好快乐？ 我唔会话快乐啦，我好认真地想活下去咯。 嗯，哇， 我觉得系， 我觉得系生命系有啲嘢我要做啊，我要去参与啊。咁当然就死，我冇所谓，焗到要死咪死咯。不过我唔系想死，不过我想做落去。有好多嘢，我觉得喺生活上边，我系想参与去。世界觉得系好大，同埋我想可以做嘅嘢，可以去贡献嘅嘢好多咯。 系。点解我咁样讲咧？因为最近咧，我听一位朋友讲啦，就系话佢个工作机构出咗名黑人憎嘅，出咗名咧，即系令人讨厌嘅。咁我就最近问佢：你工作开唔开心啊？几好，我好开心啊！咁样，我话我识咗咁多人咧，我从来未听过有一个人喺呢个地方出嚟嘅人咧，系话帮听喺呢个机构里边工作得开心嘅。我净系对佢好几分嘅尊重同埋尊敬。 佢有咩唔同咧？ 我觉得佢热情咯。佢对嗰个工作上嗰种热情啊，其实你上个礼拜咪讲嘅，睇你个心念点转啊，或者你睇你嗰个心你点摆啦。咁我自己真系听无数无数咁多人咧，即系离开咗呢个机构之后咧，闹都飞起。咁但系咧，我听到呢个人讲嘅时候，佢仍然喺呢个机构里边， 系啊， 而佢仍然都系觉得好开心。咁我都同佢身边啲人讲，我话佢好劲啊，我话佢虽然有时好烦啊，那个人嘅性格好烦，但系我话我。真系好尊敬佢，佢竟然能够喺呢度开心，而佢个开心咧，唔系因为佢老板喺度已经讲噶，佢嗰个开心系同我一个唔相关人讲噶。 其实系人喺个世界上开唔开心，或者一个公司做得开唔开心咧，其实真系你要投入嘅， 真系 你要喺嗰样嘢有兴趣嘅。我其实而家呢排都耐唔耐咧，即系。见到啲人咧，我识得有一个女仔喺我喺大学教书，佢行埋嚟上我一堂啦。佢话：师傅啊，我唔开心啊！你做乜唔开心啊？你系咪失恋啊？唔系啊，我男朋友对我唔错。咁你喺度读书系咪读得唔好啊？唔系啊，你爹哋妈咪咧都冇乜嘢啊。咁点解你唔开心啊？我都唔知啊，我就唔开心，好似好闷咁。我又好似啲嘢，哎呀，都唔知做乜咁。即系我又生活落去又。好似结婚啊嘛，结咗，但系好似又硬系总言之唔开心。 系咪都系十零廿岁嘅女仔嚟嘅？ 大学读紧大学啊， 廿零岁咯。 但系呢啲人，我觉得唔净止系年轻人，有啲人好有钱，有啲人冇钱，但系总言之喺生活上边就闷， 即系不在乎佢个年纪几多岁。 唔系啊，做紧乜嘢唔做乜嘢，有啲好年轻嘅都系，点解啲人咁容易跳楼啫？即系。 唔开心啦， 唔开心，冇咗兴趣，唔知做乜嘢嘢。 系，所以头先如果你咁讲嘅话咧，今日我哋可唔可以 set 一条咁嘅题目啊？点样喺生活里边系揾到兴趣啊？ 其实就系、是，哎呀，呢样嘢就难啦。你生活点样揾到兴趣？我真系话俾你，你有兴趣就好好多先。 OK， 你点样揾到兴趣？譬如话，因为我学佛就好有兴趣，我打坐就好有兴趣，或者刘婉芬你好，即系健身就好有兴趣。我冇办法教到你去揾啲兴趣嘅，兴趣系你要自己去揾嘅，即系你要喺度培养嘅。有啲人话我喂，我嫂中意话我要生三个，我生四个先够瘾嘅咁。咁佢咪生命就系佢要生 仔， 咁生咗之后佢又要好辛苦咁凑大佢。我而家大咗啦，咁我觉得几好啊。 系 咁呢啲我冇我唔 生仔都系兴趣，我觉得 兴趣 好劲，我觉得。 喂，做有啲人系你想做咩啊？我想做一个家庭主妇咯，我想生几个细路仔凑大佢。哇，我好尊敬呢啲人，即系唔系好多而家话， 因 为发达啊，做咩就买即系买靓车啊咁。但有啲人喺佢家庭系佢个生命嘅兴趣，做乜唔得啫？得噶，有啲人又储士丹咁去搞一轮咁，有啲人种花搞一轮咁。其实生命有咩兴趣，我觉得系。系好难，我叫你去话刘婉芬，你学下打坐，你话唔系，我中意我你 我中意我中意打得晒晒， 打得晒晒，你叫我翘埋只脚，我只脚又痛痛餐死，我跌搞唔掂咁。咁即系，但系我想话俾你听，你要揾啲兴趣咧。你冇兴趣喺生命上边咧，你唔投入咧，我俾晒啲最好嘅条件你。你又有得食，有得住，有靓车坐，你又人哋又锡你又爱你，你硬系唔开心咧？ 我冇辦法幫到你。 但我好想問下你咧，頭先你講話呢個女學生問你，空師啊，其實咧，我上完你堂之後咧，我好想同你講，我唔開心啊咁。其實如果俾我聽到，我就會覺得好無病呻吟，因為你問咗幾樣嘢，係咪失戀啊？係咪阿爸阿媽對我？係咪冇嘢做啊？ 冇問題， 唔好啊。咁其實都係幾無病呻吟噶。 但係你又唔可以咁講，因為佢真係辛苦。 佢自己呢、這個辛苦係真嘅定係假㗎？ 佢自己搞出嚟嘅，但係佢真係辛苦咧，你都要幫佢㗎。 嗯，咁你點樣同佢講啊？你會同佢講啲，你揾個興趣啦，你又中意啲咩？我唔知喎、啊。 我會首先話，你首先你就唔可以喂你無病呻吟啦，你攞嚟衰啦咁。 即我唔可以咁樣殺佢呢個位啊！ 你一 唔好打殘 佢，以後就話佢就繼續辛苦落去。 嗯。 咁即係你要認同，即係譬如話有啲人而家有抑鬱症咁，喂、抑鬱症你話你哋搞出嚟嘅啫，個個都失戀，點解你要抑鬱啫？係咪？咁、個個都炒股票，點解你要抑鬱啫？係。但係你當你喺嗰個位嘅時候，你投咗入去嗰個 angle 嘅嗰個角度嘅時候，你就要俾個位佢去認識自己、原來你咁樣睇嘅時候，你嗰個心可以對生命冇咗興趣，或者你冇咗活力，咁你冇嘢提起興趣嘅時候，你冇成功，你冇失敗，咁你就唔過癮。 係， 即係你譬如話你去健身咁，你健身你最初你有啲嘢舉唔起噶嘛、你有啲舉唔起又會好痛噶嘛，咁但你翻去繼續堅持，繼續堅持，你今日哎呀我舉到啦， 嗰種滿足感好大， 裏邊20K 啊咁， 我 OK 喎真係， 我相信你得 OK， 咁你咪哇好掂啊今日，咁你因為你有成功，你有失敗，你跟住先至有哎呀我掂咗啊咁。咁你先至有嗰種爽㗎嘛， 先覺得過癮， 先至過癮㗎嘛、譬如話我打坐，我以前打唔到啊，咁我隻腳又痛啊，咁就打多20分鐘就已經周身唔聚財啊，咁、我而家坐多成粒鐘都冇事啊，搵或者又有一種好深嘅寧靜啊，咁你就喺度搵到一啲嘢，咁但係呢個係你要一個過程，你要投入，你要付出、你要失敗，繼而你要去堅持，點解你會咁呢？冇乜理由喎，我問你劉遠芬點解你要做健身啫，你话我中意啊嘛， 系啊，都解释唔到 嘅。冇啊，我好中意啊。空师，你点解要学佛啫？你系咪揾？你系咪失恋啊？唔系啊，你咪揾唔到食啊？唔系啊，你咪有啲咩挫折？ 失意嘅地方 冇啊，我中意啫嘛。 你即系你冇失意噶？你当时嗰个感觉系点解要去学佛？ 我唔系失意走去学佛嘅，我失意怎么去学佛啫？啊，咁多嘢好玩系咪？即系、人生里边好多嘢好玩。 通常如果你呢啲人你系俗家嘅，而你出家啲人就会问啦：你系咪失恋啊？你系咪做生意失败啊？ 喺个人生里边，每个人都有啲成功同埋有啲失败嘅、但好多人失败唔系即系我唔系话我失败啊。但都唔係因為咁樣而係出家㗎嘛、有啲人失敗就失敗咗，有啲人失敗咗就成功咗，但有成功同失敗之中，我覺得我自己人生經歷係普通一個人嚟嘅啫，即係我當然有我成就啊，咁我其實喺生命上面其實我都算叫做幾好彩嘅，我出世就喺九龍塘住㗎嘛，我讀喇沙，跟住我個中學就喺日本國際學校畢業，跟住 幫我拖佢出去啊，唔該。 咁我畢業就喺美國讀大學㗎嘛，我 double major 嘅， 好哇係 OK 喎、 咁所以其實我 OK 嘅、 都幾好喎、 咁但係後嚟我喺生命上面，我其實我話俾人就點解走去出家，我其實我覺得乜睇到咁上下乜原來生命就係咁咋，冇嘢玩了咩？我玩就冇得玩了。即系我见到，哇！我见到啲人发咗达，或者结咗婚、生咗仔。乜生命原来落去就系咁咋？我觉得唔过瘾。我要搵啲更高啲、远啲、大啲、襟玩啲。原来佛法里面啲嘢係好襟玩，你玩極都玩唔盡。原來你想 好多人驚咁樣講，要心機旁邊嘅命眾可能一聽到嘅時候，我即係你阿媽、你阿 爸當年會唔會就係話唔係啩？你覺得就係咁，所以你要出家。你知唔知我三代單傳得你一個？ 唔係，我有兩個大佬細，我有大佬細佬咁冇嘢嘅。 O K， 所以你著數咗啲嘢。 咁我好彩咯，我太太又走咗出家嘛。咁所以即係。即係喺我想講係人生，其實你有啲嘢你冇乜點解釋嘅。你話空師點解走去出家啫？你冇乜理由，我一定要去出家嘅。不過我覺得我想呢樣嘢啱，呢樣我有興趣，同埋我喺裏面我發揮到，我覺得嘢我好珍惜嘅。好似你去舉重啫嘛，睇即係健身啫嘛，我覺得中意啊，嗰種酸酸痛痛嘅感覺好實在啊咁。咁你咪去做咯。咁你喺生命之中，你揾啲嘢你可以著到力嘅，你投入到嘅。咁你就有興趣㗎啦。 其實頭先阿空師你咁講啦，即係喺聽眾裏面唔知會唔會覺得我都真係未有啦。 即系我冇一样嘢系令到我觉得开心嘅。其实每日翻工放工对我嚟讲都系一个责任，一啲都唔开心吓。如果系嘅话咧，一间可能继续要听住，因为我好希望喺节目里边一个叫健康地勤嘅节目里边，当然九点到十点咧都会请嚟香港佛学研究中心嘅贤翁法师，我哋一齐倾下偈。冇咩特别嘅目的可以俾到你，或者冇咩特别你可以哇喺呢度，砰听咗之后发达啦咁。我谂呢度就问啲嗬。 冇嘅，边有呢？ 但你话经过呢一个钟头，会唔会同你可以有一个交流，喺你嘅思想上面有一个交流？我希望呢个就系我哋嘅节目目的，交流一下啦，睇下你觉得中唔中意啦吓。 好啊，好啊，好啊。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好啦嘛，继续咧就同晓翁法师我哋一齐倾下偈啦。头先我哋都有讲过啦，就系话喺生活嘅上面咧，有好多人佢其实佢都好羡慕人哋噶，好羡慕人哋有好多唔同嘅兴趣啦，生活好似好丰富啦。而佢咧可能觉得生活只系一种责任嘅啫，日日都翻工，日日都放工，翻屋企咧就做阿爸或者系做人哋丈夫咯。或者做人阿媽，或者做人太太咯，冇咩特別嘅原因，每日都只係為人哋嚇，唔覺得特別開心啊。咁但係聽今日空師你講嘅時候就話，喂，其實咧每一個人啊都要有一個即係自己一個生對生命要有興趣啊咁，真係冇興趣，佢覺得好無奈嚟到呢個世界。 其實亦都好難怪嘅，因為而家香港嘅社會咧，你淨係兩餐宿你都未搞得掂，或者你嘅幾日朝頭早你係八點半翻到公司，你又八點半都未放工咁，你真係好難有咩興趣嘅。咁所以即係呢啲咁嘅生活，我只可以話唔健康啊。喺呢啲唔健康嘅生活之中，你揾興趣其實真係啦， 好難啊。 嚇、咁但係就我覺得係真係我哋要去。在這個難之中呢，你都要找你自己有些創造空間先。在首先創造空間，其實在這空間，其實首先你如果什麼的興趣都沒有，就看下書咯。找些即是啟發一下自己的見解啊、思維啊，回想回你細個的時候，有些東西你很喜歡、很渴望、很好玩啊。咁喺嗰啲地方係揾到你一啲嘢，以前我好鍾意畫畫㗎喎、咁不過自從之後俾老師講咗兩句，或者阿媽話讀書啦唔好嘥時間啦，之後我冇畫畫啦，咁你跟住開始去揾返啲畫板啊，買返啲畫書啊，慢慢去試下上下啲興趣班囉、即係你係興趣班嘅時候，慢慢興趣班，即係正如你剛才所講，啲人畫完畫畫咗兩個 course 跟住就冇咗件事啊，咁又唔得㗎喎，你要去堅持下去㗎喎、即係你要慢慢去投入，畫完之後你要畫得對有興趣，你越嚟越慢慢畫得好，繼而越嚟越進步，你要去投入，你要去找更多嘅資料，而去慢慢提升。咁你先至會即係有到培養到你一個興趣囉。如果你冇興趣，我興趣就係食飯瞓覺，咁你都要瞓得好啲囉，你真係瞓得腍啲囉，飯都要食得靚啲，你學到去煮囉、去邊度有即係成為食嘅專家啦，成為瞓嘅專家啦，唔好瞓到 瞓嘅專家。 咁即係瞓都可以有專家㗎嘛，咩枕頭先好瞓呀，咩床褥好瞓呀，咁即係你一日瞓幾多先至啱呀，咁姿勢又如何呀，咁即係你都要去投入去搞好佢、清楚佢，你先至可以對你嘅生命更豐富。喂，而家好多研究啦，而家越嚟越年紀，啲人越嚟越年紀大啊嘛，啲人退咗休之後咧，個腦就開始個腦退休啦，乜嘢都唔使做啦。喂，咁啊死得好快嘅，你知唔知？ 係啊，好多人咧，即係尤其是我聽聞啊，紀律部隊咧，如果佢退咗休之後，如果佢冇其他嘢做咧，好快瓜老陳嘅。對唔住，我真係聽人咁講嘅，唔知真定假。 係有科學根據㗎，係因為你個原來我哋嘅人嘅身體嘅健康同我哋嘅腦好有關係嘅。當我哋嘅腦不停地要去工作，尤其是你年紀大嘅時候，你開始譬如你到40歲、50歲，你走去學個新語言，你走去學日本話，去學西班牙話，唔知乜嘢話，你跟住走去慢慢咁去操個腦咧，咁你堅持佢一直有興趣而去做咧，你個腦好唔得閒咧，佢話喂，我哋未收得工，我有排搞啊，咁你慢慢咧，佢就會將你幫你嘅身體去 repair。 喂，得喎，我好想學西班牙文，我自己打算就學西班牙文，但我就將呢件事擺喺後少少先。 冇問題㗎，佢話最緊要你喺你年紀大咗之後，你開出去學一樣新嘅嘢，呢樣你好有興趣，咁你個腦就發覺喂，未收得工啊，喂好多嘢搞啊，咁佢就呢，喂你嗰度唔塞咗啊，喂我同你搭條 新嘅路啦，過隔離嗰條橋啦。咁你搭咗呢啲腦神經一條搭二條，咁咪搭翻通佢。 嗯。 咁所以尤其是佢有一篇嘢就話，我哋嘅人年紀大咧，記憶就會差，冇、辦法。 嗯。 但係個人嘅悟性原來高咗嘅喎。即係 點解嘅？係咪因為我哋對周圍嘅事物理解多咗，所以悟性會高？ 可以係咁講，腦神經啲科學家有解釋嘅、我哋嘅左腦同右腦嘛，你嘅左腦同右腦分開嘅時候咧，你啲悟性係差啲嘅。當你嘅左腦同右腦搭通咗有條橋咧、你就會個悟性高咗嘅。 咩叫悟性啊？ 悟性啊，你譬如話你望大家都望一樣嘢，但係有啲人忽然間，咦，我得啊，我明 係。 咁譬如好簡單咋嘛，牛頓喺蘋果樹度俾個蘋果剝親、哇好多人都俾嘢剝親啦，但係點解牛頓 偏偏係佢 偏偏都唔到呢？呢啲就叫悟性，即係悟性嘅嘢就係大家望一樣嘢、忽然間喺大家望嗰樣嘢之中，有啲人望到多咗啲嘢，而佢望到多咗啲嘢，所謂悟到嘅嘢呢，通常都係唔係表面， 係 層次深啲或者广啲阔啲，而你啊好簡單啫嘛，你睇图表係咪、你成日都睇嗰个个都睇嗰个图表啦，点解为以为 咩五十天移动平均线啊， 嗰啲移动平均线好机械啫，你睇一个图咁点以为原来係头肩顶喎、或者以为头肩顶个顶嚟喎呢个咁。咁、你喺嗰度悟到出嚟係有啲位你悟到嘅。呢啲就讲经验，呢啲就讲自己心碎啦、我睇咦其实你可以拆開佢啊，原來咦原來下面嗰啲成交量已經頂咗喇 喎。其實你有冇私底下其實做好多呢啲活動，點解你成日都用呢啲 我以前做呢行㗎嘛 我知道我知 道, 我知道即係好似冇疏難度咁我覺得。 呢啲嘢你好你一學即係踩單車咁㗎。你識咗你就唔會唔記得。 Okay, 不過頭先你講過悟性我就係、 是。係呢啲點解某一樣嘢裏面你睇到之後、你就會有啲人係明明睇唔到嘅，但係點解佛陀喺菩提樹下，佢見到人嘅生死，見到人嘅人生、見到苦嘅成因、苦嘅熄滅。喂，喺印度好多人已經揾緊嗰啲嘢嗰陣時候，而佢喺菩提樹下特別地揾到呢個人嘅生死、成苦嘅成因同埋苦嘅熄滅嘅方法。到今時今日，嗰啲科學家咧，腦神經科。還是係研究緊佢嗰啲嘢喎，佢喺菩提樹下二千幾年前搞咗啲乜嘢，搞到二千幾年後啲人都要認同佢嘅咧。咁呢啲唔係真係佢悟到一啲嘢，所以悟呢樣嘢係好犀利嘅。 係，咁當然咧，頭先你講咧，即係原來其實理論上啦，人年紀越大咧，應該係悟性越高嘅嚇。 有啲人啦，好似你咁講。 啊，你知道我真係想插一腳落去，係咯，我就話啦，理論上嘛，點解有啲人硬系即系人哋都讲咯，就年纪大应该系睇嘢都化啲啦。但有啲人咧睇极都睇唔化嘅啲嘢系，即系化系咪一件好事咧？咁啊，应翻嚟，我好想问翻，一定有啲原因嘅。啊，我都好同意你讲，理论上你经历又比人多，系咪？应该睇嗰样嘢一定系比一个廿零岁嘅人咧，应该系更加通透。但唔知点解咧，我哋真系心里边咧都硬系有啲好硬住，好唔能够睇得通嘅。系咪有啲嘢我哋都系太执着咧？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好啦嘛，九点半新闻天地过后啦，翻嚟直播室，继续咧就有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就系显空法师啦，咁啊法师啊，当然啦，今日我哋一路都系讲紧一个话题咧，就系话人生咧真系要对生命有兴趣咧，先至好玩嘅。 系啊， 如果唔系，你觉得哇，好冇人做人为咗啲咩啊？唔通真系成世都为咗责任咩？系咪？ 系啊， 责任总有一日你会完嘅。 系啊， 同埋即使唔完都好，到你死日你都未完都好，咁你。嚟到呢一个世界几十年，咁就系唔通真系净系为咗责任咩？ 就算你如果系为咗责任，你都要觉得我呢个责任系好玩嘅。 你要享受啊！ 享受咯， 如果就唔抵。 系啊，你就会去经历啊，承担啊，同埋你觉得有意思啊。 但我有时咧，我见到咧，即系你今日讲嗰样嘢就话，其实点解会引发呢个话题咧？就系、是、你一个学生喺大学里边一个学生廿零岁嘅女仔，就话俾你听佢唔开心，但佢咩都幸福噶。 O K 噶， 唔开心系咪？咁啊，当然你就好循循善诱啦，你同佢倾下偈啊，咁样啦。如果你话呢件事咧发生咗几十岁。 嘅人嘅身上，我有时都会谂，做咗几十年人啦，点解硬系都唔开嘅呢个脑系？即系我成日都听人讲就系话，诶，其实姜越老系越辣嘅吓。呢、這个都是有原因的、哦、 应该是这样 的。但他经历多嘛，应该是会比较是真的辣一点，或者他看东西好像你刚才在新闻天地之前你所说的，就是悟性都应该高一点。但我见到很多人到几十岁人生活到很不开心的又有，生活到自己其实不知道为了什么变得很老道，但有人在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当然就不是说即好像你想说个个都是越来越老咗睇化啦，有啲所谓越嚟越執着啊，越嚟越横斑斑啊，咁、嗯、就好多时都系会嘅，尤其是系有啲人觉得自己成功啊，我以前睇啲嘢系咁，而家真系次次都系啱， 嗯， 咁就自我嗰个傲慢啊，即系 我嘅傲慢， 我嘅傲慢同埋我自己嘅见解系啱，嗰啲人唔得，咁、 嗯、 就变咗慢慢慢慢就成为一个更加執着咯，咁、 嗯、 所以即系头先讲翻嗰个悟咯，即系你应该系睇嘢年纪大咗嘅时候，你对事物嗰种睇法应该有一个更深嘅悟境， 嗯， 明白嘅事物嘅运作。咁所以其实就我点解咁中意佛学，就系因为佛陀对生命同埋事物嗰个睇法好通透， 嗯， 咁因为佢好通透，佢可以提升我自己对事物嘅见解，或者对人生嘅见解，继而我可以因此而去。通透咗睇法咗咯，咁唔係个个都有㗎，有啲人佢如果一生人都係佢係冇兴趣嘅，佢啲嘢就越嚟越放，即係唔理嘅，咁又用对自己又唔理嘅，咁佢个脑就觉得佢啦唔好理啦唔好理啦，啲嘢 收工啦， 咁收工啦，慢慢慢慢佢咪枯萎囉，咁、 嗯、 乃至到或者佢自己觉得佢某一种见解佢好執着嘅，佢越嚟越執着，越嚟越坚持己见、嗯、而去否定其他嘅见解、 嗯、 或者佢对个世界已经开始觉得个世界太唔掂啦，佢就而去縮返入佢自己嘅世界嗰度，咁人哋就冇辦法同佢溝通，咁所以即係年紀大嘅時候，我覺得就係千祈就唔好即係嗰種自我嘅我慢啊、 嗯、 我自己嗰種太多嘅自信心，唔好太 膨脹啊， 膨脹啊，咁識得肯去年紀大都肯去聆聽，我覺得好重要，因為事物嘅世界變得太快， 嗯， 即係好多時以前嗰啲嘢係老頑固啊， 嗯， 即係老都係會頑固，即係你開始慢慢慢慢啲嘢唔肯變。 我有聽過一啲嘅即係精神科專科呢，咁佢哋有咁講㗎喎。佢一個人呢原來老咗點解會固執呢，其實同佢哋個安全感係有關係、嗯、因為嗰個人呢原來那個大腦呢佢哋會有一種嘅感覺，就係當佢遇到一啲佢唔能夠適應嘅事呢，佢會有刪咗個掣㗎。咁一個自我保護嘅機制，就覺得嗰樣嘢係錯嘅咯。 咁樣就會變咗老頑固啦。 嗯， 所以你就要有信心去接受新嘅事物，因為我哋啲舊嘅嘢好似俾到安全感自己啊。我乜嘢都熟噶，你忽然間要去啲咁嘅新嘅地方，咁好唔舒服。所以我頭先話你要學嘅新嘅語言啊，去一啲你未去過嘅地方啊，好似好蕩失路咁重新去尋找啊。 嗯， 咁你就會開始還是可以去駁翻通嗰啲塞咗嗰啲嘢。 嗯，可以駁翻條神經，駁翻條大腦啊。 係啦，係啦。 嗯，左右腦可以連接翻你條。 連接翻啊！咁你要一定要俾多啲你去啲唔熟嘅嘢、 嗯， 你唔識嘅嘢。你繼而喺唔熟唔識嗰啲嘢嚟搞返識佢，咁你個腦就即係好似你咁咋嘛，你成日都唔運動㗎，你啲肌肉咪枯萎囉、嗯、你肌肉話我你唔使我用我唔使我做我收工啦，咁係咪 你覺得好啱㗎，我哋有句說叫 no pain no gain 㗎嘛。 no pain no gain 㗎嘛、嗯、你唔去 exercise, 痛苦， 你唔去運動下你個腦係咪，你個腦咪我唔做咪收工囉，唔做咪收工，咁你啊你話你好安全啊！我呢度冚唪唥都去，你安全嘅嘢只可以越嚟越少嘅，因为个世界不断变。 嗯， 咁你话发觉原来变本身就系呢个正常，咁所以系变嘅嘢，我唔识嘅嘢我就要去认识，唔识嘅嘢我就去学多啲，咁我个脑先至会继续去运作，呢个脑肯运作，呢个人先至会继续运作。 所以头先即系阿法师你所讲啦，即系你讲话其实人生咧要揾兴趣，要有自己嘅兴趣，对生命有兴趣咧，其实到几多十岁几多岁都系要对生命要有兴趣的。 噶， 梗系啦， 咁先好玩，先精彩。 冇，即系人系，唉，我都冇啦，我都快啲死啦。喂，真系冇得搞你噶，你话要决定咗咁样样，系咪？ 嗯。 但你话唔系啊，我觉得好好玩啊。我虽然吓，你睇下霍金那个科学家， 嗯、 又唔喐得啦。又即聲音都唔出得啦，靠個機器講說話，喂佢都要上太空喎、啊。 嗯， 咁呢啲係咩？呢啲係佢個生命力咯。 嗯， 咁呢個生命力其實係自己內心裏面發出嚟嘅。係，咁有好多時真係有時你話啊，點解佢咁啊？冇乜理由喎、啊。不過佢係有咁嘅生命力，佢揾到咯、啊 嗯。 你只可以去聽到人哋啲嘢，因而去感動，感動之後你去學。 嗯， 啊，原來係可以嘅。我哋揾每个人嘅心都系无量无边， 嗯， 你只要去发挥佢，去运用佢咧，佢就得。 嗯， 但你唔用佢咧，佢就越嚟越细。你个心有几大，你个世界就有几大。 嗯， 但你个心可以无量大，但你如果个心系好狭窄，你个世界就好狭窄。 系你个系啊，如果你个心好狭窄，你个世界真系好狭窄 啊。系啊， 嗯， 好似头先讲话嗰个人，点解要跳楼啫？点解要唔开心？佢、嗯、个心因为佢个心枯死咗佢啊嘛。 系、嗯， 但我而家讲咗咁耐，其实都话俾大家听，你唔需要听你个心话。 嗯， 你可以改变你个心，佢有好多潜能噶，佢好阔好大噶，你放佢啦，你去听多啲嘢，睇多啲嘢，你唔好将自己夹住喺一个空间得廿尺乘廿尺噶啦， 嗯， 系咪？你就算廿尺乘廿尺嘅空间，你可以爬出个天棚喺度望下嘛，个天好巨型噶， 嗯， 咁所以唔好将自己困住喺度一个黑掹掹好忧郁嘅地方啦，你系可以。跳出去嘅 系头先咧，即系当阿法师咁样讲嘅时候，我就喺谂，其实法师啊，你咧一路都系即系成日都会讲，生命唔系成日都系咁开心嘅。讲真，因为其实唔开心嘅时间真系多到不得了。 正常啊。 咁但系听你讲，好似生活好似好精彩，好似好快乐咁样，好过瘾咁嘅。 生活系可以过瘾嘅，做乜唔可以过瘾啫？唔使搞咁辛苦。 我成日都会听就，唉，如果我下一世可以唔使做人就好啦咁。但系我如果你话你嘅生活可以咁精彩嘅时候，咁我都觉得 OK。可以再做人都得 嗱，你都知道佛教讲要出生死轮回啊嘛，系、嗯、咪？生命系苦，第一个就是苦应知啊嘛，佛教里边讲。但佛陀喺啲波野经里边有啲经叫做波野经啦吓，波野经就系啲大乘菩萨嘅经典。波野经里边佛就讲得好清楚， 嗯、 我唔爱啲菩萨咁辛苦啊。如果菩萨太辛苦咧，正如你所讲咧。佢唔会翻嚟度众生， 嗯， 所以你要学到对生命嗰种苦要看破， 嗯， 苦都要看破，继而喺生命之中揾到你嘅兴趣同埋投入， 嗯， 咁你一个作为一个度众生嘅菩萨，你先至唔会恐惧娑婆，唔会恐惧生死， 系、 嗯，因为生死生命之中苦同乐都系二边嚟嘅， 嗯， 你要冲破咗苦，冲破咗乐。先有一种自在，你先至可以长远地可以去度众生。 嗯， 咁系唔需要话搞到成日都好惨啊，好唔掂啊，死啦，冇啦咁。咁咁惨嘅生命，唔系几佛法。 呢、這个唔系净系出家人出家人先咁讲噶，嗬。其实系喺你有一息尚存，即系话好似好文学文言咁样。喺你仲有生命力嘅时候，其实因为头先你讲嘅时候，唔系净系你哋作为一个出家人，其实你话度众生咁，我谂呢个系一个出家人嘅工作啦。 呢、這个菩萨嘅工作，菩萨可以系居士嚟嘅，可以在家人嚟嘅。 系，总之佢要觉得生活好玩，佢要自在先得，系咪啊？ 你唔觉得咁好玩啲咩？ 我觉得啊，我中意咁样、啊。 使乜咁辛苦啫？ 嗯， 即系唔使将呢啲嘢搞到咁大压力、咁辛苦。同埋啊，喺人世间里边，你要做一样嘢做得好，你唔系要轻松啲咩？ 嗯， 你就算煮餐饭，你觉得煮饭好开心，你好有爱心、好有热诚去煮餐饭、嗯，一定好微调。 嗯， 你有心去照顾棵花，对棵花有爱心、有热诚，成日关心佢，棵花靓啲嘅。 嗯， 你唔觉得你嘅生命对你自己、对你嘅生活有热诚、有兴趣，活得好啲咩？ 都系噶，我成日 咁辛苦啫。 我成日都讲啦，最近咧，有时我帮衬间茶餐厅啦，通常入到去咧，我自己见到，哎呀。黑面神又出现啦，咁我都戥佢辛苦，反而我唔系觉得自己辛苦，因为我可以选择唔系呢一间茶餐厅食，我去第二间，但佢就冇得拣咯。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其实咧，唔知点解咧，成日都同阿宪东法师做节目嘅时候咧，你讲亲咧，我都觉得好似好认同，好似好拍马屁，但我又真系觉得好认同。嗱，例如你今日讲，喂，对生命要有兴趣，对你嘅生活要有多啲嘅兴趣，咁你咧个人咧就会好开心。 系啊， 其实喺我自己头先我喺稍微休息嘅时候咧，我都再同阿法师讲，我系我话最近咧呢一样冲击得我好紧要，因为我头先咪讲过话，我有个朋友佢喺一间好黑人憎、好难处理嘅机构嗰度工作嘅时候，我问佢你嘅工作开唔开心啊？我好少听人讲，甚至乎我从来未听过人讲过咧，喺呢啲部门里边工作嘅时候咧系开心噶。咁我是、啊、但系我从佢系感觉到咩？系嗰种热情啊！佢对工作嗰种热情，佢嘅工作唔系啲咩好好伟大嘅工作，即系小职员一个。但系佢好忠于佢个工作，就等于我讲，我有一间茶餐厅，我成日都去嗰个地方，唔知系每一次入到去咧，那个人系黑嘅块面系。咁我會戥佢辛苦啊！ 其實我哋可以睇下日本人做嘢啦。點解日本人走去整豆腐有一個專家，整一個碗有一個專家，整佛像有一個專家，嗰啲 面試係專家， 面試係專家。咁呢啲唔係人哋即係敬業樂業，搞幾廿年，搞幾個幾代啊，幾代人都係搞緊面試咁係咪？咁呢啲就成為國家文化財產咁呢啲嘢。咁呢啲咪就你睇到人哋對嗰樣嘢嗰個尊敬，咁你先至會有一份。嘅熱誠同埋有一份嘅即係意義喺度咯。 有一次咧，我去一間火鍋店嗰度食嘢啦，咁我啱啱去廁所嘅時候啦，咁我見到一個男仔喺度洗碗，好後生嘅啫。我諗佢大概係20岁出頭，可能即係功課啊、讀書方面啊麻麻地啦，咁所以暫時有份咁嘅洗碗嘅工作啦咁。但我好想話俾你聽，我經過佢洗碗嘅地方，佢洗碗好乾淨，我忍唔住，我同個哥哥講：，我、哦、哥哥，你洗碗，因為我見到佢嗰、那個有啲一渣渣嘅咧，沖酸梅湯啊，沖嗰啲咩嗰啲叫夏枯草啊，諸如此類咯。佢洗到立立令嘅喎。 哇，咁好唔容易啊！ 係，我同呢個男仔講：，哇，哥哥仔啊，你洗得好乾淨啊！我真係忍唔住讚嘆佢啊！ 應該要讚嘆啊！ 咁我就會諗啦。为什么他洗得那么干净的可以是。当然啦他可以是因为很机械式但我不相信。我觉得如果机械式他没可能洗得那么干净。 一定是投入和有一份兴趣和一份责任咯。其实一个人其实在生活上面你要成功呢你真的要有兴趣啦你要投入啦你要坚持啦你要去忍耐啦咁同埋你要有方法啦。咁你慢慢慢慢那样东西就会成功其实你说你那个哥哥仔就这样洗碗 是啊 那 20岁的 人他如果是洗碗洗得那么认真他这些这么闷的东西而他肯去投入洗碗呢他其实是训练什么东西呢训练自己的脑去面对一些人家好觉得很不满的东西而在这里去找兴趣他将来将这碗生命态度一转去一些东西洗得碗忽然间发觉啲洗碗嘅方法好劲嘅。咁佢就可以因此而发达。 但你会唔会觉得我哋咁样讲太过正面啊会唔会太过积极呢其实人生唔系咁㗎。 唔系咁啊唔系点啊我唔知点啊。 即系我意思就会唔会有啲人觉得我哋好阿 Q 喎。 阿 Q, 嗱我觉得做人系年轻时阿 Q 系要嘅。即系我成日同我啲年轻人讲做人唔好怕蝕底囉當然女仔就唔可以蝕底太多。但係你蝕底少少你先至會長遠㗎。譬如話你初初出嚟做工你肯蝕底咁你老闆就睇起你。你唔好係會見工喂你嗰度人工幾多錢呀、啊、有幾多假期呀、啊、我幾點可以先至升到職呀、啊、實唔請你哋人啦係咪你又嚟呢度我做工我想嚟學嘢即係我想嚟付出嘅辛苦啲我唔怕咁你真係做起上嚟你辛苦啲你唔怕。咁將來升職即邊個加升呢個啦係咪唔通升嗰個諗住即係五點半仲唔走得七點半就收工啦咁呢啲人你就唔會升你職㗎嘛你初初肯去蝕底肯去付出你先學到嘢先去做到嘢咁你將來先至會更多嘅成就都係見出你最初肯去蝕底啲囉。 同埋有時我會諗啦法師即係有時我覺得我哋講話對生命有冇熱情呢其實頭先我哋話啊呢個哥哥仔佢洗碗真係洗即係佢嗰個幾個渣呢即係裝呢一個酸梅湯嗰個即係洗到立立令係令我真係好淨係舉曬手指即係哇犀利呀唔係嗰啲講粗口仔是真的尊敬那些手指喎即是salute啦。咁但係我覺得有時候我哋喺度諗下其實我哋喺個工作過程裏面或者喺你做每一樣嘢嘅時候你 真係搵到嗰份熱情，其實唔係等人哋讚你，係自己都會開心啲。我反而會諗，因為我成日都同我法師講，我都係一個好自私嘅人嚟嘅，即係我希望自己搵到快樂嘅啫。 你想搵到快樂，你梗係要投入同埋你有興趣啦。你冇興趣，你點樣快樂啫？即係首先你話、啊、快樂就係我因為有食大餐，我去遊浮，咁嗰啲梗係快樂啦。但係嗰啲快樂你唔可以永遠都遊浮啦，永遠快樂你會好悶㗎，遊浮係咪？其實你喺人生裏面你一定攞到個平衡。但你平衡喺工作嘅過程之中，你都要投入，你都要去搵食㗎嘛。咁所以呢啲嘢係你要一定要搵到有興趣搵先至會做到囉。 係，所以即係頭先一路講嘅時候就話你要對生命有熱情啦，咁啊同埋你要對生命係有興趣，其實係有兩樣嘢㗎喎。你可以喺你每做嘅每一个嘅岗位上面，无论系你做紧一个家庭主妇又好啦，或者你打一个打工仔又好啦，喂，你都要投入你嘅工作先得吓。 所以我哋话要活好当下， 系啊， 因 为活 好 当 下嗰个好字好重要。 嗯， 即系我唔系话喺要去到做啲咩好伟大嘅嘢，而喺我当下之中，我要做好呢样嘢。做好个好字包括咗。我有興趣啦，我要投入啦，我要去令到呢件事會帶嚟未來嘅幸福同埋安樂啦。 嗯， 為咗要可以為自己好，為其他人好啦。 嗯， 咁你先至會好噶嘛。所以好係你要去投入同埋去為現在同埋未來都帶嚟幸福嘅。 係，所以即係法師成日話，我哋會咁講啦。即係喺你佛學裏邊，你咪成日都講啦，人生係苦噶嘛，係咪？但我好中意今日你講啦。是人生是苦的，但是你怎样可以令到你自己人生是过反正都是苦啦，怎样去过得自在一点，喂，将来你再回来玩都开心一点、啊。 其实佛教讲人生是苦是一个客观的观察，不过滅苦是目的的。 嗯， 生命是苦，不过我们目的知道生命是很多无奈，生命是很无常，很逼迫，永远没有一样东西是满完美的。但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之中，我哋就尋找呢個出路，尋找呢個幸福，尋找呢個解脫同埋自在。 嗯， 呢個係目標喎。係，首先知道啲嘢唔正嘅、嗯，炒股票係危險嘅、嗯。不過我哋係想賺錢。 係揾個方法啦、啊，大佬啊。 係咁啊，就咁解啫嘛。即係你生命係有危險，生命係有痛苦嘅，揾個方法去活得好啲咯。 嗯嗯。 咁啲係啊。 嗯，咁所以喺呢一個嘅揾方法嘅上面咧，當然我哋成日都會講喺法師嘅角度，就係每個禮拜落喺呢個時間，佢有個責任嚟講下佛法啦。另一方面講下生。明啦，即系我觉得无论你系嚟自咩宗教都好，最紧要你嘅生命里边咧系揾到你嘅乐趣吓。 系啊， 如果唔系就好弊噶啦。 要揾投入啦，要去享受啦，但系你要有方法啦，要坚持啦，肯经历得起痛苦啦，要忍耐啦。 系， 咁你就会慢慢喺生命里边揾到生命嘅力量。 系，如果你话你做三个月之后都唔快乐嘅，你又再做一个新嘅，你永远都唔会揾到快乐。 系唔得，你一定要有长远嘅责任，唔系长远嘅。兴趣坚持你先做得到。 嗯 ，OK， 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够晒咯。 好，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倾偈。 多谢晒， 拜拜， 拜拜。 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健康地球人。